爱国和地区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俄罗斯网讯社、中国的环球网、香港凤凰卫视、日本共同通讯社、印度的一万之声网讯社、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视察朝鲜人民军第966大联合部队指挥部的消息。尼日利亚全国金热诚金正日研究委员会网站上载了上述消息和在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举行纪念功勋国家合唱团成立70周年演出的消息。